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41岁的美国消防员哈迪森最近成功的进行了一项换脸手术，使得自己因为救火而毁容的脸再获新生，上演了一段现实版本的画皮。这个换脸手术是如何进行的？在换脸结束之后，等待哈迪森的又有什么？现代医学既然能够改换人的脸庞，是否未来我们可以定制自己想要的面孔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解密史上最强换脸术。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啊，对于我们这个广播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呢，那是一个大日子，而且呢，对于广播这个行业来说也是一个大日子。为什么呢？在9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20年的11月20号，世界上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了。这个电台的名字叫做 KDKA， 被公认为呢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无线广播电台。这个电台呢，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啊，是在每天定时进行广播，而且呢也是第一个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所颁发的实验执照的广播电台。而且它在播音的时候还有一系列的突破，比如说第一个报道了体育比赛，第一个播出了舞台戏剧的演出实况，甚至还播出了美国总统当选的消息。所以呢 KDKA 这个广播电台已经是被载入到了史册。这家电台呢，到现在为止啊，都还是属于美国西屋电器公司。但是呢，我们话说历史啊，就要讲到当年这个电台成立的时候，工作条件那可是相当的简陋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看到说广播的未来会发展成为什么样。比如说呢，举个例子，他们的一间录播室呢，是在西屋公司大楼顶层的一个小屋里面。在这个小屋的旁边呢，还搭了一个帐篷。这帐篷是干什么用的呢？是电台要播出很多的音乐。当时啊，这个录音设备基本上处于没有的状态，不能用的状态。于是呢，他们就是请这些音乐家来到他们的直播间进行了现场的播出。在有一次播出的时候呢，有一只小蛾子呀，一不小心飞入到了一个演员的口中，使得呢这个演员在唱歌的时候呢，哎呀，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呢再没法唱了，虫子已经飞到嘴里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直播是突然停止。对于很多听广播的人而言啊，现在觉得，比如说您要听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要是现在我突然停了，您可能会觉得特别的奇怪，对不对？但是当时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美国家庭的收音机呢都是自己做的，经常呢这收音机就没声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电台也都是停停播播，播播停停，即使停了呢，很多人都以为说，哎呦，这可能是我们家的这收音机质量不好啊，上去呢拳打脚踢两下又出声了。在无线广播的早期阶段呢，所有的电台都只分配到呢两个频率当中的一个，就在那个年代啊，整个天空当中只有两个频率啊，一个是 A， 一个是 B。所有的电台呢，大家要协调自己的播出时间，比如说你在早上10点到12点，我呢就得到12点到下午2点。一开始呢，广播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大家发现说，哎，这个生意还不错啊，广告商越来越多，就开始了竞争，广播的频率越来越多，甚至呢有一些台呢有钱，就买更加功率大的发射机去压倒其他的频率。在这个状态之下呢，美国政府就设立了 联邦无线电委员会来去管控空中当中的频率，而这样呢，关于频率的一些管理，频率的规则在那个时候是彻底的建立起来，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电台这个行业的雏形也就是初步建立起来了。广播呢，在那个年代啊，成为了人们了解世界的唯一的媒体，但是现在世界发展的太快，除了广播之外有了电视，除了电视之外现在还有了网络，而今天广播依然生生不息。在今天听广播的你以及在广播另外一头说话的我，我们依然和广播在一起。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世界上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播音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啊，不久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提过，世界卫生组织呢出来吓人了啊，告诉大家大量摄入加工肉制品会诱发结肠癌。根据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已经被沸腾了的全世界的很多食品加工的企业开始呢进行各种各样的应对的方法，比如说瑞典的科学家们在研究一种新的加工方法，提供给这些食品生产的企业，希望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瑞典每年会新增5000多个结肠癌的病例，结肠癌呢在当地已经成为了非常常见的癌症的种类之一。这个研究项目呢非常的简单，他们认为呢，如果说啊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说法，加工肉制品呢会产生癌症，那也不是说肉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整个加工的过程中会导致癌这个致癌物的生成。当然了，如果呢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从植物和浆果当中提出的抗氧化剂可以放到肉中去的话呢，有可能会让肉类变得更加的安全，甚至可以预防癌症。其实这个说法目前还处在科学的实验阶段，还没有确定啊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呢吃了肉同样不得癌。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同样是一根香肠，如果说呢按照这些瑞典科学家的想法，把植物和浆果当中提出的抗氧化剂呢加入到香肠当中，那么我们吃到的肉自然而然就会变少。科学家们还说了，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人类的饮食结构，这样就可以降低结肠癌的风险。除了吃肉之外呢，你在摄入这块肠肉肠的时候呢，还能吃入大量的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像蔬菜当中的一些成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对于呢生活在欧洲的人来说呢，每顿饭都是无肉不欢，所以呢肉和结肠癌之间呢也是存在着某种关联。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呢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给肉里面加点菜，包括呢加入一些抗氧化剂。但是啊，这抗氧化剂呢前两天也出事了，有人说大量摄入抗氧化剂呢可能会导致呢引发的癌症，比如说黑色素瘤会有恶化的情况。这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到底是吃多少才算合适呢？吃肉会得癌，不吃肉也会得癌，这些可千万不要吓到各位，这仅仅是科学家们的一些在大数据层面的研究。营养专家包括医生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挑一种食物吃的话，这肯定对健康是不合适的。只要说膳食均衡，锻炼充足，再加上呢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呢，勤加照顾自己，不要霍霍自己的身体，您就不用担心那些突如其来或者因为饮食给您带来的麻烦了。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以上时间和大家说了一下瑞典科学家们依据呢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个新的观念，他们在寻找一些相关的应对方法。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话题。41岁的美国消防员哈迪森最近成功的进行了一项换脸手术，使得自己因为救火而毁容的脸再获新生，上演了一段现实版本的画皮。这个换脸手术是如何进行的？在换脸结束之后，等待哈迪森的又有什么？现代医学既然能够改换人的脸庞，是否未来我们可以定制自己想要的面孔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解密史上最强换脸术。 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开场曲《曾经的你》， 我们今天选这首歌来作为开场，是跟我们今天新闻当中的这个主角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现年呢41岁的伯特·哈迪森，在11年前经历了一场事故，而这场事故呢是他去履行他的公职去救火。他是一位消防员，但是在救火的时候呢遇到了突发的事故，使得自己呢遭遇到了严重的毁容。曾经的他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曾经的他也是有着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但是因为这场事故之后，他的生活急转直下，面对到了妻离子散的情况，同时呢他也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担忧。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坚持活着，但是烧伤带来的痛苦每天都在折磨着他，直到不久之前一位美国的医生帮了他一个大忙。这个大忙是什么呢？给他换了一张脸，因为过去的这场灾难啊给他带来的面部的改变，这个改变到什么程度呢？他在那次烧伤事故当中失去了耳朵，失去了嘴唇，失去了整个的鼻子和眼睑，因此呢他的视力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个叫做哈迪森的消防员一共接受了71次的手术，平均一年要做7次手术啊，一年只有12个月要做7次手术，这是何等的一种痛苦。为此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甚至呢他身边的邻居他的孩子见到他都会尖叫的吓着跑开，因为他的这张脸已经是惨不忍睹。他对记者说啊，这种感觉真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现在呢医学的发达已经通过呢一种方式帮他换了一张脸，这张脸呢是一位在突发事故脑死亡的一位捐赠者把自己的这张脸捐给了哈迪森。不久之前哈迪森呢面对公众来展示了这张脸，这张脸和他当时啊受到重度烧伤之后的脸比起来，已经能够称得上是一张完整的脸。虽然这张脸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啊，原来我们现在的这个整形整容技术已经这么厉害了，都能够给人换一张脸啊，把一个别人的脸换到另外一个人的脸的身上，真是了不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期话题，来解密史上最强的换脸术。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整形专家义美整形医院的王东院长，他同样也是中国美容协会民营分会的副会长。欢迎王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另外还有我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刘斌，欢迎刘斌来到我们的节目。您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跟二位来聊一聊这个史上最强的换脸术啊。对于很多女孩而言，整容或者让自己变得更美丽，我好像接触到的是挺多的，好像身边这样的情况还越来越普遍。刘老师，您那边有这种感觉吗？爱美的女孩子们。 确实没错。不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是现在是一个一定程度上看脸的社会。 对啊，颜值很重要。 对啊，一定的，大家注重这个颜值。而且我后来理解为什么注重颜值，就在我看了一些医学上的报告会和手术的进程之后，我发现很多就是五官上的不对称，或者是你这个表面上不完美，以及大家现在其实非常认可的这个皮肤问题，因为它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你内在的健康。比如说我看过一个对于一个嘴唇歪斜向下歪斜的女孩的手术，那她实际上是因为她的颌骨有 点问题， 对，需要矫正。那么她的颌骨需要矫正，代表了她本身在呼吸上和她的咽部存在健康上的问题，如果她不做这个矫治的话。 哇，你也讲得好专业呀。所以我们讲到啊，这个新闻大事件当中，哈迪森他更比普通人需要一张脸，而且呢很多人需要的是更美的脸，而这个人他只需要一张普通的脸就可以。那么这个事儿呢，王院长，在您看来，很多人都说这是史上最强的换脸术，站在一个专业医生的角度来说，您看来您觉得这事儿是个稀奇的事儿吗？或者它是不是一种高科技高医学技术的代表？ 首先我对这个换脸手术啊，对我们医学界，尤其是整形美容外科来说，它不是什么很稀奇的手术，因为它也是属于我们器官移植的一部分，在医学领域里面，比如说有肝肾移植啊，还有什么心脏移植啊，还有脂肪移植啊，还包括我们这个皮肤移植啊，都是有我们属于移植系统的。但是对于面部的全颜面的皮肤移植，包括头颅上面的发啦，这种毛发移植等等一系列的话，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比如说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有大的血管、大的神经， 嗯， 还有一些微小的血管、微小的神经，还有的肌肉的吻合点， 嗯， 以及整体的布局和它的脸上的吻合度， 嗯， 是需要强大的工程，需要很多的专家、很多的医师团队和后勤保障人员。 嗯， 它是属于是四级手术。 嗯，这四级手术是个什么意思呢？ 啊、就是啊，属于如果我普通话，四级手术。 哦哦哦哦， 这属于说是手术类型， 嗯， 相当巨大了、庞大的一个工程。 嗯， 啊，不像是我们普通一个手术，比较几个小时， 那 他的手术一般有超过十几个小时，甚至是二十几个小时。 嗯，我就在想，你说比如我们移植一个身体当中的其他的部位，像什么肾移植啊。 嗯 啊，哪怕说你就做一个耳朵移植吧，你都得是要去接血管啊， 嗯， 比如是一些这个其他的组织的连接呀、啊 嗯， 那整个一张脸啊，我们都知道脸上有很多，你比如说你的眼皮儿、你的鼻子、 嗯、 你的嘴，就这些东西怎么从一张脸给它扒下来啊？我说的直白一点，再给它很好的连到另外一张脸上，而且还能活着，这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儿吧？具体得怎么做呀、啊？ 像这一般的，像是尤其烧伤这张脸，首先我们有把这个烧伤的。就是说脸部有瘢痕，这张脸的基本的瘢痕化的皮肤全部给剔除， 嗯， 啊、 嗯 留下比如说我们的组织面，然后再把这个受体啊、就是患体，就把这个供体， 嗯， 这张脸重新按照这个等比例的，这样按照等比例的厚度切下来， 嗯， 切下来然后做吻合， 嗯， 但是我们一般有取了像他的移植的话，哈迪森移植的话，他是连头颅上的毛发都移植了、 嗯， 因为像哈迪森他基本是。他的头皮基本没有任何毛发了， 嗯， 和他连他的那个供体的毛发一块儿，所以说他有可能是一个冠状的，从整后，我虽然没有看到他整后了，但是说连整后的皮肤的毛发，包括前缘面的皮肤与颈部， 嗯， 这全部移植，但是他。 有这个，您这一说，我就觉得像咱们看过那个《聊斋》， 嗯， 有一个叫 换皮， 对对， 叫画皮。 对，实际上我看他的照片的时候，就他术前那个照片，我觉得特别像戴了一个皮套的那种假面具， 嗯， 对吧？就是整个头颅就戴了一个假皮套似的那个感觉。 这烧伤了，他的一个并发症是什么？就是挛缩， 嗯， 啊，最重要的问题，他一烧伤了以后，他的皮肤就会越来越的斑化。它的纤维组织增生越来越厉害，它的越来越厚，它没有弹性，越来越收缩， 嗯， 所以说好像一个紧箍咒一样，越来越小， 嗯、 越来越小。 嗯、 你看它眼睑、它的口咙、它鼻子，基本越来越小啊。它的视力会为什么受影响？其实它的视力不是说烧伤的， 嗯， 是 眼睛睁不开了， 对，一直睁不开，这一个长期暴露， 嗯，您照您的说法是，他这张脸是从一个人的脑袋上直接就。剥下来，这听起来有点残忍啊！但是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的是这个科学方面的话题、 嗯。 刚才伦理这部分我得解释一下。 嗯， 这张脸的移植已经是得到了另外那个死者的家人的许可。 对，对 而且呢，甚至脸移植成功了以后呢，家人的妈妈都想就都已经见了这个哈迪森，看看我儿子的脸换到你的脸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跟之前的都已经。有很明显的区别都已经是看不出来了。 对， 照您这么说，就那张脸，整个连头发都戴下来之后， 对对对， 贴到这张脸上，中间是不是还得有什么神经啊、血管啊各种？ 这里面的吻合呢，首先是有大的血管， 嗯， 啊，比方从我们的面部的皮肤的主要的主干，比方颈动静脉了这些吻合， 嗯， 然后还有我们面部的神经， 嗯， 面部的神经是非常丰富的，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血管， 嗯。 啊，所以说他这个手术工程就是说，在吻合血管和神经， 嗯， 是可以占到手术的全部工程的60%-70%， 嗯， 啊，其次才是他的皮肤的皮面的吻合、肌肉的吻合，因为说呢，我们对显微科嘛，显微科缝合，比如说我们断指、正指的话，一个血管如果是快的话，一个指头的话，就是一个指头的血管神经起码两三个小时， 啊， 何况是。这么大体积面积，我们面部的血管又丰富，血用又好，神经又敏感的， 嗯， 啊，所以说，为什么就四级工程呢？四级工程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它的体积量级， 嗯， 啊， 这肯定不是一个医生能做得完的，大家是 不 要有一分工。 是像我们的移植的手术，一般是有一组是取供体的， 嗯， 有一组是处理受体的， 嗯， 就是说有两个组，啊， 嗯， 然后还有我们的麻醉组。还有我们的工程组，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血液供给的体测的都很多方面，它也行，像这个一般的像属于一个医院之力来做这一台手术 啊、哦、这医院啥事都不干了就给 他 们 用的人员是非常多的。 我一直特别希望我的脂肪能有另外一个受体 这个可以帮他解决吗？ 我是一名专门做脂肪移植的，但是都是， 都是移给自己是吧？ 对，自己脂肪移植， 挪个位置。 啊，如果是有比如说我的脂肪移到你身体了，它是排异的。 哎，对，您说到这个排异的问题，那他从另外一个小伙子的脸上把人家的脸拿到自己的脸上，这肯定是不是也很有明显的排异的问题？ 这个手术啦，无论难做与好做，首先是能做。对于中国医生，我们中国医生，比如说四医大，在前几年也有这些的换脸手术 啊，也做过换脸手术， 也有换脸手术。 哦，就咱们还坐在他们前面了 啊，对，坐在这之前也算一个四级工程吧。 嗯， 但是呢，它的主是一个并发症，就是排斥反应。 嗯， 因为是异体嘛，有反应啊。 是会有什么样的排斥反应？比如说会脸会突然抽抽，还是？ 这个排异反应呢，就是说自身免疫，因为说它是本身是个异物嘛。 嗯， 对我们人体，我们的免疫细胞一定要对它有排斥，排斥了很多的低，就让它会死了。 嗯， 啊，这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血管的萎缩，还有就是各个通路的不通畅，然后血栓，然后大面积的会死，最终呢还有很不好的并发症。 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个哈迪森，他现在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见面他三个月了，三个月等于他的这个危险期基本上已经度过。 哦，您刚才没讲完的说，如果这个排异反应很厉害的话，是不是都会要了命了？ 对。 哦呀， 这个美国大约有30实例吧，但是说他的并发症在就死亡病例也能占到10%几，甚至到20%。 嗯， 有5个人里面有可能有1例。 嗯， 5-6个人有1例是。他的生命是保不住的。 所以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呢，在您看来，这不算是一个什么特别奇迹的一个医疗结果。 现代医疗，我认为尤其咱们信息这么发达，我认为无论是只要是一个国家医疗体制完善的，是完全可以做的。属于整形外科还有临床的相关科室生理生化相匹配，完全可以做的这个手术。 我觉得大家肯定还都对那个电影记忆犹新，叫换脸还是变脸？就是有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影片，然后一个警察和一个罪犯，他俩的脸就完全换了，然后那个罪犯就一直在冒充那个警察，在那个警察家里生活。 哦。 然后过了多少年，那个警察才特别努力再去把那个脸换过来。但是这样实际上现代医学是不可，目前是做不到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就是只不过是戏剧嘛，戏剧它是有故事的。 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脸换到另外一个活着人的脸上。 他是一个脑死亡的。 那为什么这个就是刚才刘斌说两个活人的脸对调，您说是不可能？ 那是电视剧，那是电影。 你总得给个不可能的理由吗？为什么不可能？ 这个工程太大，因为我那个电影我也看过，只不过是把他脸把他往那里，好像是机器。 对， 其实人体它是一个复杂工程。他不是说那么轻易而为的，这是就是一些为了博取人人眼球吧。 就好莱坞是充满了想象力嘛。 哎，那我还想问王院，就是咱们看像《碟中谍》那样的电影哈，就是一个脸皮一撕掉，他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或者他那个以间谍的身份潜入过去之后，就是那个他扮演了一个首相，结果那个首相实际上是汤姆克鲁斯来扮演的 人肉面具，人皮面具。 那对，那是面具，那是化妆。 那现在面具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面具可以化妆，有就是仿真的一些化妆可以达到一定效果，相似度很像。比如说仿真秀了什么，这不是都是一个化妆吗？ 就是光套那个皮儿不行，你还得化妆才可以。 对，主要是特型化妆。比如说这个鼻子啊，它又做成那样了，上面比如说用一些胶泥然后再涂颜料啊，这样做成那样的。其实它就特型化妆，不是说一张脸皮画上去那样，不可能，因为这是定制啊，需要很长时间的。 那像咱们今天的这个主角说到的美国的这位消防员，他之后比如说出来要跟人见面，他直接就这张脸能出来，还是也得要进行一些处理才好？ 他就这张脸了，我看他3个月恢复基本消肿轻易过了，他就这张脸了。 不用化妆吗？ 不需要化妆。 他那未来这张脸在他的脸上会不会有保质期？比如说多少年之后我要再进行一次这个处理，再进行一次，就像车一样，5000公里医保，1万公里医保。 他的保养就是排斥药品。 抗排异， 他是终身需要服用这些药品。他只有不吃服用药品，这个脸就有危险。 那他能像普通人一样，比如说会挤眉弄眼，这样能做得到吗？ 他的功能还现在没有恢复，需要看时间，因为的有些时候的这个神经恢复是不可逆的。再加上他的，比如说他的眼睑基本烧的那么小的话呢，挛缩了以后，他 基本很困难了。 嗯，他的主治医师现在还说未来还要再对他进行这个眼睑的这个再造的手术。 对，需要的血液重建了以后呢，看是否比如说开眼裂了， 嗯， 对他的提上睑肌的力量是否能够共建啊，就是说提上睑肌的肌肉的重建了。如果是能重建的话，他就可以把他的睑板抬升，能把眼睛真正的睁开。 嗯， 这是一个整形外科的手术了。 嗯， 但需要一段的过程。修它完整的对胚药皮的适应，还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还有数据化统计了以后，看是否能做。 嗯， 啊，不然的话，如果是它还不是稳定的话，做这个手术是否会影响？啊，是也是有风险的后期。 嗯，那你觉得对于他的生活质量而言的话，他是不是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个排异药？还会影响到他别的身体状态吗？ 嗯，对，胚药皮一定是对身体有伤害的。比如说造血了，对我们的肝肾了，都是有伤害的，因为是药品嘛，尤其培育药品对肝肾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呢，我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嗯，我更愿意让他做这个手术。 啊，怎么说？ 首先我感觉他是一个公职人员，是一个消防人员。 嗯， 他是 为了大家 对为了 而受的这个伤，去救火受的这个伤。 不过更有一点，他是2001年到现在14年。从我们一个就是将心比心的比值的话，我也感觉到对他表示同情和怜悯。 嗯， 这么多年了以后呢，他的生活是怎么度过呢，我们是无法体会。但 有一点我们知道，妻离子散了，这很惨啊， 就是很痛苦的。 嗯， 因为我也是从烧伤科我也待过，我看到那些人 啊， 一个以前活泼风华正茂的一个人，这种烧伤以后，全部大面积烧伤以后，造成了一个心态的变化。 哎呦， 对，确实是生不如死。 嗯， 啊，他从内心来说呢，他还是有希望啊，有求生欲嘛。但是真正的话，面对一个社会，他对外界的压力和外界对于给他自己的一个反馈， 嗯， 这双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做这个手术还是有必要的。 啊， 这就看医疗的发展能否更简洁。 嗯， 啊，把这个手术的过程更。嗯，这就是看医疗的将来的发展，比如说克隆技术。 嗯，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让人就是感慨的，就是任何医疗上的进步，实际上都是需要患者跟医生的共同努力。就是有这样的患者，他可能自己已经生不如死，或者是他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但是愿意跟医生共同去尝试一个，哪怕会有一定比例的这种死亡的概率，但是仍然愿意去尝试这样的医疗创新。那么正是这样，患者和医生共同努力，我们才之后有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医疗进步带来的成果。 嗯，而且您说到这一点，我就在想啊，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真事当中的这个主人公，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啊，真是太不容易了，脸都已经变成那样了，自己的生活也都受到了影响。哎呀，我觉得在如果是我的话，我有没有勇气再活下去都两说。再不用说，你看他每年接受7次手术，一年7次， 71次手术， 就什么事都不用干了，就一天到晚就做手术啊。而且手术完了以后，你还得恢复吧？ 对， 一年12个月，7次手术，那基本上等于说一年的时间都在做手术，这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因为这个受伤病人呢，为什么就非要每年，比如说很多次手术啊，比如说一是皮肤的移植，扩张， 嗯， 如果不扩张，它会挛缩，挛缩就会影响功能， 对， 影响功能以后，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更差， 嗯， 所以他哎，周而复始这样做，他也是没办法， 嗯， 啊，比如说他还有一个就是对自身皮肤的移植，像一般像他这么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了以后啊，你的皮肤移植，首先移植上的皮肤它也会挛缩， 嗯。 啊，比如说移植1平方厘米，它进去也许后，就是说挛缩以后也就0.2、0.3， 会差这么多呀？ 对对，它就说，因为它本身的血运就差， 嗯， 啊，然后自己的组织的能量了、营养了不够，它所以说很挛缩， 嗯， 所以说还有一些色泽了等等一系列动物，所以说最可笑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这种啊一体的皮肤直接移植， 嗯， 啊叫全脸。 那我能不能问一个女性关系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实际上那个哈德森之前是做了自体移植的， 对， 用了自己 自己的大腿皮肤。 那 那如果说我自己觉得我的脸，比如我脸上有一块色斑，或者我脸部皮肤有点黑，那我大腿上皮肤更白，我可以把我大腿上的皮肤移到我脸上来吗？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在这儿我们就解个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哎呀，我脸上你看啊，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褶子多了，这个皮肤没有弹性了，哎呀，但是你看我肚子上那个脂肪那么多，我移点肚子上的脂肪，哎，填充到我的脸上，这样是不是可以？我觉得这个想必很多人都会关注啊。刚才我们新闻观察员提出了这个问题，有意思。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再和大家接着聊。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41岁的美国消防员哈迪森最近成功地进行了一项换脸手术，使得自己因为救火而毁容的脸再获新生，上演了一段现实版本的画皮。这个换脸手术是如何进行的？在换脸结束之后，等待哈迪森的又有什么？现代医学既然能够改换人的脸庞，是否未来我们可以定制自己想要的面孔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解密史上最强换脸术。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呢，一位41岁的美国消防员不久之前呢接受了一个号称史上最强的换脸术。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呢医美整形医院的王东院长，以及呢本期节目的新闻观察员刘斌。再次欢迎二位回到节目中。王院长您好。 大家好。 刘老师您好。 大家好。 来，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刚才刘老师提出了一个很多女性关爱的问题。假设说我的脸上有一块色斑啊，我的哎觉得我这肚子上的皮肤白白嫩嫩的不错，能不能移上来啊？我也追问了一个问题，你看我的脸上到了一定的程度呢，皮肤已经塌陷了，有褶子了，有皱纹了，我能不能哎一点脂肪给它填充一下？ 这就是首先呢，刘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即使你是一个健康的皮肤，如果用其他皮肤来置换的过程的话，首先也会出现是什么反应呢？挛缩。 那我自己的哎，那是我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即使自己的以后，咱们缝合技巧的话，它是也比如说，无论是线条状移植还是斑块状移植的话，它缝合完了以后，它的中心性的它的血供是很差，它也会慢慢挛缩，还要形成一个。就是周围性的瘢痕， 伤口， 而且色一定会形成色沉，比以前的斑还要重，所以这是不可取的。反倒就是说用纹缩的这个比较可取，因为说我是专门做脂肪移植美容的，如果是面部有斑或者塌陷了以后，其实它的真正消亡是什么呢？真正一，如果是它的血用不好了，第二呢是它的脂肪萎缩或者消失了，所以说我们把身体的其他地方的脂肪可以移植到过去了以后，第一把体积扩增了，就把它这个凹陷填平了，第二了以后填平了这个区域形成了重建，重建以后这脂肪存活以后它的血用就增强了，增强以后可以逐步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块的有斑的皮肤的斑啊通过血用的代谢，慢慢可以把这黑色素代谢掉，反倒起到了淡斑和改善黑斑的作用。 那挺好，那我还得奉劝很多这个肚子上有点脂肪的女士们，还得留好了啊， 对， 以备不时之需。 对，肚上脂肪，像我们人体的这个脂肪呢，其实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缓冲了，保温了，还要吸收各种的维生素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对我们美容医生来说，它是美容，美容是非常好，因为它脂肪组织啊，它可以比如移植呢，第一呢。首先是能美容，第二呢可以淡斑，第三呢去皱有时候我们做脂肪了还可以雕塑一些骨性的结构，比如说用我用脂肪隆鼻啦、丰下颌啦、丰唇啦等等， 这都行啊， 都可以做的。 您讲到这个，我今天有一个重点的话题要跟您聊一聊。我们今儿跟大家已经说了啊，美国那边都已经实现了一个给人的完整的换脸，其实中国早已经做了。 对， 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如果说有志于整容的朋友，一定就会想，哎呀。现在的这个整容科技都这么发达了，那我干脆我来找王院长，我想要一个宋慧乔的鼻子，我想要一个范冰冰的眼睛，我再要一个 Angelababy 的下巴，您给我整一个呗。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脸不是一个联合国，不可能把所有的好看放在一个张脸，其实那很恐怖的，也得根据因地制宜，看我们的脸型的基础来做。不可能说是宋慧乔鼻子做你脸上好看，还是根据你的脸型，根据你的脸型的比例。 虽然说这个都可以做，但是您觉得做出来不见得能满意。 对，我还是根据个人情况来定。整形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认为就是它的核心是什么？是改善而非改变。不是说把一个人就是非要做成另外一个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失败而非是 整形的真谛。 嗯 嗯，这是我的对美容外科的理解。 那就是说，一个人的颜值，如果他本来是60分，然后您做一下，可能能给他提升到80分，那这个手术是值得做的。 对。 那如果说他做了一下，即便是加上了一个宋慧乔的鼻子，他可能只是55分，那就不值得。 对，有可能会给他解封。 对，而且还有可能未来你会遇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问题。 是。 对，你例如说，这个鼻子的保质期要是过了以后怎么办？或者万一这个手术没成功怎么办？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啊，最后我们这个幽默娱乐一把。您在从业过程中遇到一些比较奇葩的要求有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也是我上期在节目里面，我是在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吧，有一个 不给他们打广告，说我们的， 我是有一个那个。大概是今年，如果今年是5年前吧，今年应该是快60岁的一个阿姨吧。 嗯， 找我来了以后呢，她拿了一个纸袋儿，纸袋里面拿出来是母爱冰冰的照片，母爱冰冰的故事，她要把它做成这个冰冰，而且她折磨我一周，每天都来， 每天 都要做这样。 我不变成冰冰，我不走。 对对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 对我 最心理问题。 啊，对。 对，您看，见着她去6院。 我说了 啊，真说了， 我真说了， 您这是挺狠的。 他因为他的情况确实不允许 啊， 这一个是年龄，比如说咱们哈里森，他也是用他相符年龄的，他27岁那会儿出的问题，他是用26岁的一个男性给他移植的。我认为就是说整形是有适度，是啊，然后根据着自己的情况来一点正义而做，而不说改变。 对，会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是每个人的想法。但是我觉得除了颜值的改变之外，由内而外的改变才是长久的，才是不可替代的。最后我们也送上一首歌《爱自己》作为这一期节目的结束曲。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在以下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 最伤心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呵护你，只有你自己经历着一些必经的经历，只有靠自己才能回答一些生命中的难题。你爱这个世界，甚至爱着它的空气，你爱着你的他，也希望他也爱着你。好好爱自己，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常常问自己，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